小象学校。泰国有一所特别的学校，学校里的学生不是人，是一群小象。小象长到3岁，就到这所学校来学习了。学校里有许多老师，老师可不是大象，是人。一个老师管一只小象。天亮了，小象上学了，他们可不用爸爸妈妈送，自己嘟嘟嘟嘟跑到学校里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老师数了一数，小象到齐了，就带了他们到河边去，一个个在河里先洗个澡。小象很爱清洁，他们洗呀洗，把身子洗得干干净净才上岸来。老师看了很高兴，说开始上课了。小象排队排得整整齐齐，听老师喊口令，一会儿把身子伏在地上，一会儿打了个滚儿，一会儿站了起来，一会儿齐步走。1、2、1、2、1、2、3、4，别看他们身子笨重，动作可灵活。有一只小象，它的名字叫做波波，是全校顶调皮的学生。上课的时候，它东瞧瞧西望望，一点也不用心，老是把动作做错了。老师看见了说，波波波波，你做错了怎么办呢？让老师教你，再来一遍吧。小象波波虽然调皮，可是很聪明，老师教他他就会了。天快黑了，该放学了，老师喊了个解散的口令，小象们就跑到树林里找自己爱吃的东西，吃饱了就在树林里过夜。第二天一早，小象又来上学了，他们没有手表，也没有闹钟，可是他们都在一个时间到学校里来。有没有迟到的呢？有。谁迟到了？老师一看，是小象波波。老师跑到树林里去找他，嘿，这小懒虫在睡懒觉呢。又有一天，小象们都到齐了，小象波波又没来上学。老师说，他一定又在睡懒觉了。说完就跑到树林里找他。这回呀，小象波波可不是睡懒觉，他早就醒来了，不知道上哪玩去了。小象波波的这位老师可真好，他一点儿也不生气，在树林里跑来跑去，心里想，波波呀波波，你上了学校怎么能赖学呀？你不好好学习，长大了干什么呢？什么也不会干。树林很大很大，上哪儿去找呀？老师一边走，一边轻轻地喊着小象波波的名字。忽然发现林子旁边的甘蔗地里被啃掉了好多甘蔗，这是谁干的坏事呢？老师一下就认出来是小象波波干的。瞧，那甘蔗地里还留着小象波波的脚印呢。老师沿着脚印走去，又发现了一堆大便。不错，这准是小象波波拉在这儿的。老师再往前走，走到一条小河边，嘿，小象波波在玩水呢。小象波波看见老师来了，低下了头，怪不好意思的。是吗？学生赖学多难为情。他跟着老师回到学校里来了。打这以后，老师特别注意小象波波这调皮鬼。小象波波呢，也学好了，不迟到，不赖学了。小朋友们星期天待在家里玩，要不让爸爸妈妈带了上公园去。小象们也是这样，一星期休息一天，这一天呀，他们爱上哪儿就上哪儿，爱怎么玩就怎么玩。他们还放暑假呢，3月份到5月份天气很热，就放暑假，小象们不用上学了。他们找了个树木很密的地方， 太阳晒不着，凉快一点，舒舒服服地过了个夏天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